信生无轻重，烦忧失控，还看四周的人众，是我生命中。 只有手掌咁大，重103克，用铁皮打造而成。身上嘅颜色经历咗接近90年嘅年月洗礼，依然非常斑斓。身边嘅发条仍然可以上链，虽然脚步蹒跚，佢始终努力一步步前行，希望为小朋友带嚟欢乐。 咁呢只象仔其实就喺30年代就系一间叫做康源玩具厂生产嘅一件铁皮玩具，佢系用铁皮嚟做嘅，因为以前中国嘅玩具生产量嗰个量数都唔系话好多。變咗，你而家要喺市場上揾一件咁嘅玩具，就變咗就比較困難少少咯。其實見到呢個象仔咧，佢有個一個碗啦，一個筷子啦。其實呢個都係豐衣足食啦，即係大家都有飯食啊，有飯開啊咁樣。 呢只象係玩具收藏家莊慶輝嘅藏品之一。喺輝哥眼中，舊玩具唔只係玩物，更係生活嘅見證。 有好多時嗰啲玩具咧就會跟住個紋身而做嘅，譬如一啲玩具人力車啦，人力車嘅誕生啊，咁啊做啲人力車玩具啦，電車啊做啲電車玩具啦，譬如煮飯仔咁樣，以前嘅煮飯仔會記得係火水爐啊、炭爐，今日嘅煮飯仔有微波爐啊、乾波爐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時代嘅轉變。 一个世纪前，小朋友玩的玩具更加可能只是将手边的废物加以利用。 我细史的时候呢，有一句童谣就叫做什么呢？记得世时好，跟爷去饮茶，门前和显学，巷口拨泥沙，就是我们的玩具了。執啲嗰啲田螺蟲殼，你篤我個田螺蟲殼，我篤你嘅，邊個篤穿邊個咧就贏。撥泥沙咪玩泥沙咯，你哋女仔咪跳飛機咯。 即將迎接98歲生日嘅玩具廠始創人林亮，大家都叫佢亮叔。 我攞件出嚟俾你睇已經。 1924年在香港出生，成长于战乱时期的他，不但只没有玩具玩，童年更是颠沛流离。不过亦是这样，燃点起他的玩具梦。 到我7岁那年呢，回到学校读书，其中一张报纸，我老妈子呢就解话给我听，日本人打我们中国啊，现在中国人那些细路仔玩的玩具呢，10件10件都是日本做過嚟賣俾我哋嘅，賣俾我哋嘅玩具賺到嘅錢咧，翻去日本咧就做飛機大炮嚟打翻我哋。我話阿媽，我大個仔做玩具，唔係唔使同佢哋買咯，咁係咁嚟嘅。我真真正正我嘅做玩具嘅初心。 去到40-50年代，战后的香港百废待兴，梁叔在一间杂志铺打工，同好多香港人一样，他把握住一个机会，建立起自己的玩具王国。 我就同老板借书翻去住的地方睇，晚晚系咪啊书，咪啊书，睇到咧，原来睇到有个英语叫做 plastic。塑膠兩個字， 嗰陣時啊，塑膠咧即係好新奇嘅。哇！原來一睇落去可以做玩具嘅喎，啲塑膠又五顏六色。咁咧，1931年做玩具嗰個夢咧，又有重生嘅機會啦。 好快，梁叔就喺一间工业原料厂度揾咗份工。喺佢提议之下，老板仲开咗一间塑胶玩具厂俾佢管理。 1948年咧，同老板谂咗呢几只鸭仔出嚟，起咗套模。呢套模就系呢只大鸭仔。咁咧点卖啊？咁我啊摆喺楼梯口嚟卖咯，喺门口卖咯。一毫子一隻，幾好生意喎！想話自己做鴨仔，走去話俾老闆聽，我都想做鴨仔，但係我就唔係喺香港同你鬥，揸住幾千人走去廣州開咗間廠。後來再發覺到咧，原來我喺香港做依度一拖三，同埋喺廣州做呢只浮水鴨。都是全香港和全中國第一件用塑膠做的玩具，就是由我來的。 以前我們玩玩具呢，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真的一件玩具幾兄弟玩，可能是阿哥玩剩下來給我們，可能那個車已經是沒有那個轆了。 收藏怀旧玩具多年的辉哥，出生于60年代，玩具对他来讲除了是快乐的童年回忆，亦都代表着匮乏和渴望。 我自己真的很深刻印象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只鸡仔啦。因为这只鸡仔为什么喂你这么记得这只鸡仔啊？因为自己真的第一次接触到玩具就是这只鸡仔。咁呢只雞仔嗰陣時細個就都係我諗都係啲阿哥揾完俾我，你玩下呢件玩具啦咁樣，咁啊我攞呢件玩具嚟玩，咁啊上咗鏈佢就好似模仿一隻雞仔喺度雞吃米。到我大咗，我自己一眼見翻呢件玩具嘅時候，咁啊好渴望就想買翻呢件玩具，咁就買翻呢只雞仔翻嚟。咁跟住開始就自己買玩具嘅不歸路啦，就因為呢只雞仔啦，咁就開始越買越多啦。咁買到自己都好瘋狂，之後就開始就諗點樣用咗玩具啦，做一啲玩具嘅歷史嘅研究啦，記錄低佢，咁日後多啲人可以知道啊，以前香港玩具嗰個歷史啦，點樣喺香港以前流行過啦。 輝哥希望通過佢對懷舊玩具嘅研究，同更多人分享玩具嘅歷史同故事。 其實玩具咧喺以前咧到我哋60、70年代咧都係啲貴價嘅玩具，都係物品嚟嘅，唔係每一個小朋友咁輕易可以用得到。以前玩嘅玩具可能真係啲大富人家先會有，咁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就好輕易就可以買到一件好平價嘅玩具啦。 其實玩具嘅普及，除咗因為經濟起飛，同塑膠嘅出現亦有好大關係。 戰後咧，大部分玩具生產咧，你會見得到大多數都係鐵皮玩具多嘅。塑膠玩具因為佢其實大部分都係做咗洋娃娃啊。好啦，每一個地方嗰個經濟都開始唔同啦，出現好多改變啦。咁亦都令到嗰啲玩具生產商嗰個基地轉移啦。以前我啲玩具喺日本淨係做鐵皮嘅啫，我可能轉嚟香港，我用塑膠做都得嘅，我個成本又平咗。最早期的塑膠是一些叫做塞路諾的塑膠物料，其實它不好處就是這隻東西很容易著火，很助熱得很緊要，所以這些塑膠在大概戰後就歐盟就已經禁了用這個塑膠，其實戰後就剛剛就出現了這一隻公仔的物料，就是 PVC 膠。那這個物料有什麼好處呢？當然便宜，生產容易，技術很容易掌握得到，還有它沒那麼容易去變形。 香港嘅塑膠玩具出咗好多啦，以前咁啊，令到香港嘅塑膠玩具走上咗一個事業嘅巔峰啦，就去到全世界第二、第一。 實在香港玩具王國咧，未入大陸改革開放已經成咗名噶啦，街頭街尾都係同玩具加工，話就話叫做玩具王國啫，品質得唔得就得嘅，又靚又平又合安全標準，呢啲就係香港嘅驕傲嘅。 虽然梁叔已经退休，但近年他仍然出心出力经营自己第一个创作的玩具，将赚到的钱回馈社会。 今时今日呢，还提醒很多做玩具的人，最好呢在小孩子玩的啲玩具赚回来的钱呢，做一些帮助小孩子讀書也好，呢、這個扶貧也好，最好係咁樣咯。 收藏玩具多年的辉哥庄庆辉，大概十年前在中上环开了一间怀旧玩具店。他曾经幻想小朋友经过一定会对他的玩具很好奇，可以乘机同他们分享下旧玩具的故事，但事实刚刚相反。 其实现在小朋友呢行过啦，见到我的玩具好啦，其实他们现在就没什么反应的了，已经是。因為佢哋唔覺得呢啲係玩具嚟嘅啦，已經即係佢哋其實個玩具咧喺佢心目中咧，即係反映你聽有第二樣嘢取替咗佢哋嘅心目中玩具。咁我哋以前玩就小朋友玩一定係落街㗎啦，咁好容易接觸到好多小朋友啊。可能大家我哋會玩呢啲集體遊戲啦，有時候啲集體遊戲係唔需要玩具，唔使錢我哋有得玩嘅。時代亦都個社會都有進步，都有改變啦。唔好話打波子，你可能連玩具都少曬人玩啦，已經好多人都係玩緊一啲嘅電子網絡啊、遊戲啊，咁變咗呢啲實體玩具而家就少咗好多人玩啦。電腦 iPad 點解一個小朋友佢坐定定喺度玩？原因就係因為佢裏面有人同你玩緊，你俾一件實體玩具佢唔玩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冇去陪佢玩。 我嗰陣識嗰度喎。 咩？ 攞翻出嚟先。 攞先啦。飲水啦。 你有一日食六嚿，我唔覺得你咁高分啦。 我想再嚟多一次。 犀利喎！呢個冚住咗佢喎，咁你食咗阿哥哥嗰支啦，恭喜你啦！我哋輸咗冇辦法啦。 睇下依瓶啦，我都係中意，有好多唔同自己嘅玩法。我每日玩係多過温書咯。電腦嗰啲遊戲機咯，我最中意玩，可以同朋友一齊玩。即係如果唔係我哋屋企，都可以同佢一齊玩。睇節目或者同阿妹玩啲波 game。 其實工作上真的很難，香港人大家很明白的，不論是爸爸媽媽都有時都要出去做嘢，就算做完嘢收工回去，可能吃飯都趕不及跟你一起吃飯，咁只可能回去可能再跟一跟少啲功課，反而我會盡量都爭取少少時間同佢哋玩。咁玩具是一個工具嚟嘅，如果我利用到嗰樣嘢同佢多啲溝通咧，已經是很開心的了已經。包剪揼。 Kenneth 的家庭和香港很多家庭一样，都是双职父母，有两个小朋友，每日就在自己的工作、仔女的学业和亲子时间之间拉锯。 小朋友读书和玩这个平衡是一个超级大的课题， 因為礙於香港呢個教育制度係用好多功課去令到覺得咁樣係幫到小朋友學習嘅，得未㗎？我自己都見到辛苦，見到佢哋朝頭早孭個書包開始，我已經感受到佢哋每一日嘅壓力有幾大。我自己都有提自己唔好俾佢哋對學習負面咗，或者覺得好 negative 嘅，都希望佢哋透過玩去學嘢嘅。 我哋加油啊，妹妹！我哋 Kenneth 除咗係一個爸爸，仲有20年嘅玩具設計經驗，所以無論從爸爸嘅身份或者專業嘅角度，佢對玩具都非常之熟悉。佢更加發現近年市場對玩具嘅要求唔同咗好多。 好啦，就咁啦。 贏咗啦，你哋。 真係啊？ 係啊。 其實我入行嗰個年代咧，小朋友冇咁多 options 啊，冇咁多遊戲機啦，冇咁多電腦嘅吸引啦等等。咁變咗玩具都係一個佢好主要嘅玩樂嘅嘢，娛樂嚟。咁所以我哋嗰時咧較為五花八門啦，同埋容易成功嘅。而家調翻轉，我覺得喺家長需求都有唔同啦。可能家長覺得哇，真係太多呢啲電子遊戲啦。家長又想自己小朋友咧學到嘢，開始去好追求揾一啲好令到小朋友學到啲某啲技能知識嘅玩具。咁從而你會見到咧多咗好多啲可能標榜住例如 STEM 啦，又或者係刺激佢創意啦，或者係分析能力啊、邏輯啊等等嘅，多咗好多標榜呢啲咁嘅玩具。有時多到我時望住嗰啲咧，哇！有冇咁犀利啊？份玩具講到佢可以令到小朋友變個天才咁誇張。舉一個例子啊，咁有一次係搞個展覽，咁、那個展覽裏邊係咧嗰個攤位係賣一啲 board game 嘅。咁咧，然後咧我就企喺個老闆隔離就聽一啲家長埋嚟揀啦。咁因為佢望到好多款就唔識揀，就問嗰個老闆嘅意見啊，有邊我仔咧就幾多歲幾多歲咁誒？有乜嘢係有邊個 game 特別好玩啊？啱佢玩啊！即係有咩可以幫到佢嘅？好玩咯、啊，好好笑噶，玩嗰時一個人啲小朋友會玩到好輕鬆噶，冇咁大壓力噶。哦，咁啊，哦咁唔該曬你，咁就走咗咯家長。咁原來個家長其實 expect 你係可能講解一下呢、這個 board game 可能咧可以訓練到佢咧多國語言啦、分析能力啦、IQ 啦、EQ 啦，就唔係話你。咦，原來一個玩具其實最基本唔係應該令到一個小朋友開心玩得好輕鬆，咁唔係最重要咩？ 玩具咧喺小朋友扮演角色有兩個嘅，我哋自己覺得，第一個咧就係玩具咧好多時係好似小朋友嘅即係一個好朋友咁樣一路陪住佢長大。第二樣嘢我都會覺得咧，玩具就好似小朋友即係佢嘅一道橋咁啊，呢道橋咧可以幫小朋友咧去認識世界嘅唔同嘅地方。可能佢去玩車車，佢會認識佢生活裏邊嘅各樣車輛同埋城市嘅生活。他去玩一些即係煮飯仔或者煮食的玩具，他會將他生活裏面投射的生活細節放曬落去。咁呢啲咧都係好幫到小朋友，他去透過玩具將他生活裏面連接埋一起，就好似一條橋咁樣。或者可以咁樣拎隻手指出嚟，可以咁樣行啦。 薯仔爸爸是一間非牟利機構，擔當家長遊戲培訓專家。經常會同家長分享唔同嘅玩具同遊戲，為咗幫家長認識到更多適合小朋友玩嘅玩具，機構仲設立咗一個玩具圖書館。 因為香港比較生活質素都比較高啲啦，好多時要買玩具啊，要揾玩具啊，其實都唔難。開一兩次生日會都起碼有十幾二十份，可能喺你屋企嗰度咁樣。咁但係咧，好多時家長喺我哋遇到嘅時候都會問一樣，佢屋企好多玩具。不過咧，佢又唔係好玩嘅喎。咁佢啲玩具係咪好短命咧？咁樣，所以玩具圖書館想設立咗咧，就係俾家長去認識一啲即係高質素啲同埋高遊戲價值嘅玩具。就首先係符合安全標準啦。第二個咧就係佢真係會配合小朋友嘅年紀同埋用法而去設計。第三咧就係佢冇一個具體嘅用法嘅。佢可以好多變化俾到小朋友，個變化包括咗可能佢可以俾佢搓圓撳扁啦，可以混合其他唔同類型嘅玩具去使用啦，甚至就係佢望落去好似冇一個 預設嘅玩法俾你。伸到好長嘅一條管，吉落去呢度就去救火啦。吸埋之後，佢就可以扭唔同嘅形狀啦。兩條可以放埋。咁既然咁長，咁就會變成一個呼拉圈咁樣嘅玩法。裏面係有磁石嘅玩具，就嚟甩就嚟甩，但佢又唔會甩得曬喎。佢哋就可以自己再創建唔同嘅玩法。小朋友都話呢啲係飯團嚟嘅。家長嘅角色咧，第一層嘅角色的而且確係做陪伴同觀察嘅角色，睇下小朋友個興趣，睇下小朋友嘅能力，其實係傾向做緊啲乜嘢。有咩好處呢？當你做第二層係做一個引導者嘅角色嘅時候，譬如三歲零嘅小朋友開始好傾向好中意模仿大人去做，但個模仿佢要有對象。佢要有情節，一啲我哋號稱為一啲叫做社會想像嘅遊戲。咁好多時就會想邀請咧身邊嘅大人或者爸爸媽媽一齊咁樣去幫手去玩。 唔少家長會向薯仔爸爸請教玩具經，佢認為好嘅玩具其實離不開三項原則。 都好多家長去問話：啊，呢件玩具學到咩㗎？呢玩具啱唔啱我年紀㗎？第三個問題通常問：佢翻到去會唔會食咗㗎？學習啦、年紀啦同埋安全，其實離不開都係呢三樣嘢。咁所以咧，我都會講其實係啊，玩具係一條橋嚟㗎，佢可以認識呢個世界，但唔係條條橋咧都係去大學嘅。有啲橋咧係可以去下一啲好自然嘅地方，世界仲好闊㗎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幫家長認識就係、是、呢、這個世界唔係淨係得為學習而出現嘅玩具，或者我再直覺啲過去講啦，學具。 其实一件玩具可能只是需要做翻玩具嘅角色，陪住小朋友开心成长就已经好足够。